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快乐的周末，这个美好的周末，我们又如约而至。我觉得书法它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我们一个人可以玩，我们两三个人也可以玩，我们一群人也可以玩。今天我们300多人在一起也可以玩。那么一个人玩呢，就是临帖、读帖、创作。两三个人在一起呢，我们可以这个交流，大家相互之间提提意见，写写字。那么一群人呢，我们可以在一起搞笔会，可以举办书展，可以大家一起参加书法展。那么今天我们这么大一群人，这么多人在一起，我们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我们在这个五湖四海，但是我们同样能够在一起这个交流书法，真是一件非常神奇非常奇妙的东西。我觉得啊，就连我们书友一起到那个文房四宝店里面去买笔去买纸，我觉得都是一种乐趣。所以说我觉得书法之美啊，我们探讨书法美学，它不仅仅有这个笔法章法线条之美，而且它还有器物之美。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工具的这样一种考究，这样一种选择，这样一种选择适合自己的，遇见自己的那一种好的工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美好的这样一种过程，就存在一个及时纠错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个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的孩子读书，他做这个书法的工具呢有很多。我这么着发了这么一个图片呢，这个叫做水滴，就这个工具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就是我们在写字过程当中，特别是由于我们有时候开空调，或者空气比较干燥，或者天气比较炎热，无论是冷天还是热天，我们的墨汁都会不断的干燥，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水来调整。那么调整如果有一个水滴，那么我们就可以精确到每一滴，这个对于这个写小行草啊，尤其是写小楷，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单字的把玩往往是最难最关键的。当然这种工具也不一定非要像这个图中的这么考究。我们或者用一个滴管，或者我们用一个这个小孩子有一种药，那个美林呢，有一种药，它里面有一种滴管，用这种滴管来滴水来调节这个墨的浓淡，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书法里面每一个器物，每一个工具，这个万物过手都是深情，它都好像和我们血脉相连，有一种情谊在里面。我们选择笔纸，很多书友都也提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我们研究。也值得我们来探讨。比如说现在对纸的这种颜色啊，虽然我们不一定要用很多很多种颜色，但是现在对纸的这种颜色的这样一种定义，我觉得它已经非常准确了。所以说我们在购买纸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网上买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这些颜色把它确定好。它每一种颜色有一个固定的名字，把它确定了以后，根据自己的书写风格来进行挑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词。有时候我们买的好的工具，买到好的纸和笔啊，也更进一步激发了我们书写的兴趣。所以说孙过庭也是说有五乖五和，那么有称心的笔纸，有好的心情，有好的环境，有时候偶然遇书，当我们各方面状态达到最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写出最好的作品。今天跟大家一起交流的呢，就是王羲之的《上乱帖》，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王羲之由古法完全转到新法以后，他新法里面特别精品中的精品，可以说。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头两个字羲之。我们通过学习羲之两个字啊，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我们的签名。这个书法家的签名呢，和名人的签名它有很大的区别。大家如果留心可以观察一下，在每次这个笔会啊，或者是在那个展览的时候，通常有个签名簿，请我们书法家来签名。 实际上每一个书法家签名呢，他都是很认真、很小心的，速度实际上也不是很快，他就是要把它做精到、做到位、做好。那和明星签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明星他就速度很快，因为他有时候需要签很多，然后他那种要求是不一样，那跟书法的完全是两个行当。所以说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签名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看我们是两个字的还是三个字的？我们两个字呢是如果有一个左右结构，一个上下结构的，我们怎么摆布？如果三个字的呢，我们哪一个字写小一点？或者把姓和第一个字和后面两个字稍微隔一点距离，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研究。可以参考王羲之现有的字，或者参考一下书法字典里面的字。这样在签名里面啊，它也体现了我们这样一种风度，就是我们一幅作品不仅正文很重要，落款也很重要，不能有丝毫懈怠。所以说呢，谈到这个签名呢，我也还想与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平时写字啊，我们都要保持在一种法度之内，我们要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既然我们是一个书法人。那么我们就要时刻让我们的这个书写状态进入一种法度之内，包括我们用水珠笔用硬笔写，包括我们签一份文件，包括我们写一个快递的单子，包括我们随便写一张便条，我们都可以在法度之内，而且应用我们这些古帖中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在法度之内就耽误我们的时间，实际上也我们也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但是呢，我们就还是应该回忆我们在帖里面学到的东西。所以说啊，在这里面呢，又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可以把硬笔和毛笔把它融合起来，融通起来。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啊，有很多毛笔书法家他也是硬笔高手，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多硬笔高手后来又转化为这个毛笔书法的高手。我们70后，都有很大的体会，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国上下兴起了这个硬笔书法热。首先开始是庞中华，后来也有顾仲安等等一大批硬笔书法家，带动了我们硬笔的书法。后来又通过硬笔，很多我们现在如果翻以前的作品集，我们发现哇，好多人现在看起来好熟啊，实际上他们又从硬笔书法又转到了毛笔书法。所以说，我们是能够把硬笔书法和毛笔书法结合起来的。我认识有一位书法家，一位书法老师，他就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呢？他有时候把古帖放在旁边，用硬笔，用水珠笔，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在草稿纸上面写一下。他写的时候呢，就稍微夸张一点，把那些转笔、注笔，把它体现在纸上面。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他也利用了我们平时的一些时间，因为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这个笔墨纸砚在手头，但是只要我们有一张纸，有一纸硬笔在手上，我们都是可以练习的。包括我们练习它的结构，这样我们如果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我们的字它就会越来越好。我们在帖里面吸取的营养，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强化，不断的运用。而相反，如果我们做笔记，平时写写单子、写快递，如果我们随意写，它倒还容易把字写坏。所以说呢，我又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字啊，我原来以为啊，就是我们的书法水平只会上升，不会下降，人的一生的书法水平只会走上升曲线。后来我们才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稍微把控不好，书法水平不升反降，有时候随着你的这个眼界和你的审美情趣，还有你手上的这些技能，尤其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如果侵蚀了你，而没有意识到，有时候你自己的书法水平它还会下降，所以这个我们尤其要注意。实际上，把平时书写和这个创作结合起来，我们是做得到的。这些前辈、这些书法家们。应该说给我们很好的示范。实际上，王羲之他们古人的这些便条，应该说也是随手写的，但是他们还是在法度以内。他们有了那一种法度以内的那样一种自由和习惯。实际上，在我们近代，我们看现在有一些大家的便条，启功先生的便条，我们看他实际上也是很有审美情趣在里面的。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习惯，把它养成好，对我们这个书法的提高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对每一个字的分析，我上一次和大家交流过，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字啊看成立体状。那么呢，我们就说，我们对每一个字，我们不能把它看在一个二维空间里面，我们要把它放在四维空间里面。就是说除了它有长宽高，它有这个立体的感觉，它还有一个维度。那这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的维度。所以说我们把一个字放在四维空间里面，它既有这个横轴、X 轴和 Y 轴，它还有 Z 轴，Z 轴了以后就是一个立体，就是个立体物，一个立体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还有时间这一个轴，这个轴就标明了它的先后顺序，它这个笔画的起落的这样一种快慢速度。我们用四维空间来分析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它就鲜活起来，它有时间的内涵在里面，它还有空间的内涵在里面，它就特别显得与情感、与读者、与书写者的一种情境的交融。转折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有很多书友也问，就是这个转折因此不好写，我们确实可以把它单独提炼出来训练。这个转折，这个有的说是二转八折，那意思就是说要折笔要稍微多一点，那就看你这个作品的这样一种整体气息。如果是草书肯定转多一点，那个行草书里面你如果想反映这个阳刚刚烈的一面，可能就是折笔多一些。我们现在有一些书法家研究欧阳询的这个行草书，研究的非常好。他把那个欧阳询的那样一种折笔的那种夸张的那种感觉体现出来，那种险峻的感觉，那就是因为比较恰当的用了这样一种折笔。那么对于转折，我觉得这样一种单向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说过，怎样成为一名高手，要成为一名高手啊，就是要刻意练习，刻意训练。那么如何刻意训练，就是有一些觉得自己掌握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把提炼出来，单独强化训练。我也举过这个游泳的例子，这个菲利普斯啊，他游泳，他为什么有这么过人的天赋？他这个教练对他的刻意训练有很多，实际上那他里面还有一项，就是对他这个处理这种非正常情况的一种刻意训练，包括这个训练都帮助了他。他包括什么非常正常情况，比如说突然游泳帽出问题了，或者眼镜出问题了，或者身上的服装出问题了，或者是旁边的运动员打扰他了。这个教练通过这样一种非正常的这样一种刻意训练了菲利普斯以后啊，菲利普斯每当遇到这种非正常情况反而更加兴奋。比如在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里面，有一场游泳比赛，菲利普一砸下去，眼镜就出状况了，那个水完全就进去了，他等于这个全程他都是盲泳，完全看不到，但是那一层他仍然得了冠军。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平时刻意训练的结果，他可以说是有备而来啊，各种非正常的情况他都训练了。那么回到我们书法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转笔的这个转折的这样一种刻意训练，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教练通过这样一种非正常的这样一种刻意训练了菲利普斯以后啊，菲利普斯每当遇到这种非正常情况反而更加兴奋。比如在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里面，有一场游泳比赛，菲利普一砸下去，眼镜就出状况了，那个水完全就进去了，他等于这个全程他都是盲泳，完全看不到，但是那一层他仍然得了冠军。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平时刻意训练的结果，他可以说是有备而来啊，各种非正常的情况他都训练了。那么回到我们书法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转笔的这个转折的这样一种刻意训练，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实现的。我发现有书友发照片过来，我就感觉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从横转到竖的时候啊，他的笔画突然从粗线条变成细线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感觉好像都是中锋。我觉得这个原因有两条。 一个就是它这个笔啊变扁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笔就像一个排笔一样的，写横的时候是吧，用那个扁的那一面；写竖的时候，就是另外一面那个细的那一边，那肯定那就不自然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就是因为它转笔的时候调锋不太到位，这个折笔，它如果是写折笔，锋必须要换。那么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实际上，古人有一个书法原则，叫做"笔笔断而后起"。这个方法对我们做刻意训练、做强化训练那是非常有好处的。叫"笔笔断而后起"，就是书法以单一笔画为计算单位。我们把那些复杂的笔画在书写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分割为单一笔画。我们平时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呢。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几件简单的事情，把它拆分开来，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把它拆分为简单的事情，就往往会变得容易，就会容易成功。反过来，如果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搅和在一起，那就会越搞越复杂。所以啊，我们观察有些高手写字，我们大家其实也会发现这个问题。有时候一些长线条，一些非常姿态优美的长线条，我们以为它是一下子拉下来的。实际上不是的，它往往是把它分组、把它分段连下来，相互嫁接起来的，有时候还换了碗，有时候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坐着写字，不一定悬了轴，只悬了碗，那就是说它的线路不可能写得很长，所以说它有时候一些长线条，它分成几步写，这样的话，可以说它降低了难度，也提高了质量。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转折呢，把它把这个动作分解，把它作为两个笔画。实际上，颜真卿呢，在这个写折笔啊，他就是把它分成两个笔画。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颜体的这个楷书里面，很明显作为两个笔画。他甚至不把它截起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截起来。我们凡是遇到这些复杂的东西，复杂的笔画，我们感觉。一时达不到那种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拆解的方式试试看。这种方式啊，令我想起来，原来我学二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学那个赛马，它有时候一些曲子啊，它特别快，它的音符也特别多，那一句我老是拉不，不会拉，老是没办法拉。但这么时候，老师他就有办法了，他把这个很快的这一句，他把它变成很慢，本来只有半拍的，他把它变成四拍，这样子，他给你把它拆解开来。啊，原来就是这样，你就会恍然大悟，然后拆解开来你，然后逐渐再加快速度，这样的话，你这一句你也会把它拉出来了。实际上，我们书法写书法的时候，往往也是这样，我们用笔笔断而后起的这样一种方法，把有些长笔画把它截起来，复杂的笔画把它拆分开来，这样的话也许会达到效果。有些书友呢要我。临整篇，然后发个视频过来，我暂时还没录好。实际上，我建议啊，我们还是少通灵，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写，一个字多写几下，这样子我们把每一个字当做一个战役来打，我们要打这种阵地战，这种歼灭战，一个一个的战役打，我们最好是还是少通灵为好，它为什么呢？当我们临写一个字以后，马上跟原帖进行对比，这样就会发现不足，发现问题，比较以后会发现差异，然后我们再迅速写第二次，写第二次说不定就会缩小这种差距，然后我们会发现新的问题，或者我们有一些我们表现的比较好的笔画，我们是偶尔做得到，我们写一次写两次把它做好了，第三次的时候又没做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需要巩固。所以说呢，每一个字多写几次，然后跟原帖进行对比，发现问题，发现不足，然后再又进行纠正，这样往返循环，这样往往比通灵的效果要好。他做数学题做了以后啊，我觉得就是要及时与答案对答案，或者是老师及时批改。对答案以后发现错的题目，然后再分析原因，为什么做错了，及时纠正。是知识掌握不全面，还是因为粗心大意？ 把这些自己不好的习惯或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及时掌握出来。那么我们的写字也是这样子，我们写一个字，然后跟原帖相比，我们有哪些问题？你写了以后马上对照字帖，这样的话，你的这些细节，这些要素，或者说这些。这些秘密，这些每个字里面包含的这样一些元素，这些秘密，你把它破解出来。但是通灵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放过了。当然，它对气息、对这个整体的这种感觉还是有好处。这个压笔增加立体感，增加厚度。我们在兰亭序里面那个无中生有的无字啊，也是个很典型的这样一种压笔。它就是我们的这些字，就像。在一个城市里面，那些房子这样竖立起来，我们在这些空间里面穿梭，我们一定要对这种轨迹，这种笔的轨迹非常的熟悉，把它的线路摸清楚，这样我们把这个压笔充分的表现出来。中锋的问题，我还想再与大家交流一下，因为有很多书友也问到，侧锋什么时候用侧锋，什么时候用中锋，侧锋中锋，怎么判断？我觉得书法的理论很多是吧？书法的概念也很多，但是啊，中锋这个概念是必须掌握的一个概念。就是其他有些概念，实际上书法家们都还是有很多争议，应该说，有的不太赞成把一些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中锋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大家都应该说认可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尤其需要把它把握准。我觉得中锋用笔啊，书法用笔千古不易。不易，这个易的意思就是改变，千古不易的这个易啊，就是指的要中锋用笔。我们说啊，中锋是主要的、根本的，因为中锋它可以保持笔毫是顺的，望毫起立嘛，就它这个笔尖的方向和运行的方向相反啊。我们写长线条、横竖是最能够体会中锋的。那么上面这个图就是中锋。从上面走下来，下面这个图就是侧锋，它这个笔锋就偏在一边，所以说我们认为中锋它是主要的根本的，它是我们必须要有意识调整的，侧锋呢它会有时候会把笔毫弄乱，所以说它是暂时的短时间出现的，中锋线条圆满稳定，那么。侧锋我们也是需要的，它有时候写出来的线条富有姿态。那么中锋呢，它是行笔时候保持笔毫顺畅的那这样一种基本的位置。侧锋呢是笔毫偏移引起线条变形的位置。那么中锋和侧锋它是可以调节、可以控制的。我们认为啊，这个中锋它是主动的，是需要我们调节的。偏锋、侧锋往往它是。被动的，所以说呢，有时候有一些线条，你走到转弯的时候，走到复杂的时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的，走到复杂的地方，状况有状况的地方，它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侧锋，这样子你就要及时调整，不断的有意识的把笔锋调为中锋。还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写中锋就像拖拖把，就那种传统的拖把。那么侧锋就像扫地，就像用个扫帚扫地，你用的侧锋。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拖拖把，就是上下拖，老都是上下拖，跟那个拖把的那上面的那些那些条条都是相反的方向。那中锋和侧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笔芯。所以说，我们以前也提过这个概念。我们有时候需要换笔芯，为什么要换笔芯呢？我们就是要及时调整到中锋。所以有时候说，我们这个书法用笔的过程呢，就是一个不断的从侧锋调为中锋的这样一个游戏。有时候一些书法家用侧锋取势，但是他最后调去调来，他还是调到了中锋的状态，因为中锋是主流，这个侧锋它。它是一种，它是一种补充，中锋是一种主菜，侧锋应该说是一个配菜。当然，两者都很重要。侧锋用好了以后，它取势，使线条富有姿态，尤其能够增强这个作品的感染力。 中锋线条在小资作品里面，有时候往往感觉中锋线条还少一点，因为你中端的行走比较少，转弯抹角特别多。等你还没调过来，马上又碰到一个状况了，又变成侧锋了。刚刚准备一调，又变成侧锋了。所以说，他就经常这种状况。但是在我们写大字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要有这个中锋的这样一种基本功，因为他有时候特别需要中锋。你如果长线条用侧锋、用偏锋来拉，那就显得特别没有力度。用拉的方法，古人早有总结，古人而且还非常重视。他把这种笔画叫做接，就是我们按揭房子的那个接字。他说就是说先接结束行笔中线，然后转向以尖锋收尾。这样子呢，我们这个收尾的方法，我们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一个是这种拉出来，就是我们说的接笔；第二个就是顿笔，那么就是我们原来讲的，无锤不缩，无网不收。然后还有第三种方法叫做错笔。那么错笔是什么呢？错笔就是你的这个笔尖呢，还没有行到尾部，你还离尾部有一定的距离，还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你的笔就离开。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种断尾的效果。实际上这个呢，我们在作品当中要少运用。但是真正的书法大家，他对笔性控制好了以后，他偶尔也运用一下，偶尔为之，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包括在《兰亭序》里面都会有这种东西。当然呢，这三种用笔是不是和我们前面讲的有一些矛盾呢？它实际上也不是的。我们以前讲的无锤不收，无网不收啊，它主要是一种整体的这样一种概念，或整体的这样一种上下笔势的这样一种连贯。具体到这个收笔的方法。它还是确实还有很多千变万化。看这个图片，就是错笔的这样一种感觉。你前面走的这些笔画，就像那个电熨斗，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我们一般说这个笔芯要到位，是吧？一定要把笔送到位，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原则。但是我们有时候为了追求一个效果啊，我们有时候故意还用错笔这样一种方法，就没有走到位。让它的尾部形成一种断尾，这样一种效果呢，它也是一种艺术表现。所以有时候感觉书法的技法确实很神奇。这也回到原来那句话，就是有很多一等的智慧，它是自相矛盾的。它有时候有这种规律，它有时候又打破这样一种规律。所以就像那首歌里面唱的，也只是无招胜有招，最后说不定我们都要把这些招数要忘掉。最后再把它融会贯通。大家看这个"极"字的左方右圆，它呈现出多么漂亮的这样一种感觉。这又让我想到啊，这是繁体字的这样一种艺术魅力。我们严格的说，这种简体字是没有书法的。实际上真正的繁体字我们用了几千年，真正的书法只有通过繁体字来表现。所以说宋祖英他们作为这个政协委员，原来提过提案，就是说要中小学生还要适当的识别或者是学习一下繁体字，后来遭到别人的吐槽和批评。实际上我觉得他提的这个还是对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学习这些繁体字。大家都不学繁体字，万一以后大家都不认识了，出土了什么东西，大家也不认识。与港澳的交流也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华文化，我们的汉字的很多内涵都是体现在繁体字里面。那我们这个"爱"字里面肯定要有一个"心"才行，没有这个"心"怎么能叫"爱"字呢？那我们那个"赵钱孙李"的"赵"字，它上面就应该是一个"走"字，一个"走"加一个"肖"，你把这个"肖"把它变成了一个"叉"字，那怎么行呢？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为"字，你把它简化成那样一种样子。那多不好看呢，那没办法写好看，所以说繁体字我们用了几千年了，这样一种带有贵族性质的这样一种传统，需要我们继承，所以我们也要识繁体字，用繁体字，这是我们一种优秀的贵族式的保有的东西，是不应该让它断掉的。当然繁体字因为我们平时用的少，所以很容易出错，有时候经常在网上我们也可以查得到。经常用错的繁体字，这个我们可以要注意一下。 哎呀，我记得有一个领导干部啊，他在签文件的时候，他也是个书法爱好者，他签发，就是要这个文件要发，结果他把它写成了个头发的发，他而且还是用毛笔字，用小毛笔字写的，用小毛笔写的，他和每一个文件都写成这个头发的发的繁体字，这又没人提醒他，我觉得这个还是贻笑大方。为了使繁体字呢，我们可以平时呢。把自己的手机上面也可以把它设置成繁体字，然后我们有时候偶尔也可以买一些这个繁体字的字，书，买一些繁体字的书看一下，试一下，与古代的这样一种文化一脉相承。在我觉得呢，对我们每个书法人呐，我们要对汉字、对这些书法要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就是我们平时在学习、生活、工作当中。我们都要特别留意，我们身边的这些作品、这些字，我们走在街上看招牌，我们在有一些圣地看匾牌，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手机，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留意，包括有时候我们现在有些楼盘的老板呢，他用用一些古人的字把它集起来，我觉得也特别有文化品位。我就看到有一个楼盘，它就是集的《兰亭序》里面的兰亭，还有一个楼盘呢，它那个集的《圣教序》里面的4个字，我觉得特别好。还有我们单位旁边有一个楼盘，它集的这个黄庭坚的几个字，我也觉得也瞬间提高了这种文化品位。也很和谐，也很有意思。我上一次到温斯，年底的时候，我看到家家户户都有对联，这些对联都是用米幅的字集起来的，而且他们用那种红色的木板，然后红底黑字，都用木板做成的，用米幅的集起来，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特别整齐划一，那种风格，那种新农村的感觉特别好。注意这个"仙"字，它基本用。比较细的笔画写成的，还包括下面的"锥"字，这个用细笔画如何做到有力度？这个确实也是一个课题。这个细笔画的表现实际上比粗笔画显得更难一些。有时候我们粗笔画，甚至有时候说不定还可以稍微糊弄一下，把它表达粗一点，说不定它那种线条的质感可能好一点。但是细笔画里来不得半点的糊弄。稍微不到位，那种怯弱，那一种没那种缺乏力度的那种感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尖锋写成的字啊，我们就要注意起笔以后的那种调锋，它这个动作细微，细微往往就容易被我们忽视。起笔以后，轻轻的调锋，调到轨道上面，然后再来行笔。这样一种连贯的感觉，一定要细细的体会。我们在这个"帖"啊，"知己"旁边好像还有2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帖"。我们有时候研究一下这王羲之古帖，挺有意思的。它旁边好像还有2个字，有一点点痕迹，实际上是"生权"2个字，"生"是高升的"升"，"权力"的"权"。我们在"平安帖"、"韩且帖"里面也有这2个字。然后我们在这个"二谢帖"。这里面呢，二谢帖里面呢，旁边有个小字，一个真字，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呢？原来啊，这个二谢帖里面这个真字，它实际上是梁武帝那个时候鉴定文物的里面的有一个，应该说鉴定专家叫做姚德珍。那个何如帖里面有一个怀冲，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唐怀冲。啊，平安帖、韩切帖、商乱帖里面有这个"生权"二字，实际上指的是徐生权、徐生权，都是他们那种这个鉴定专家，这个挺有意思的。还有那个快雪时晴帖里面有这个"君妾"2个字，他们有的认为呢说是梁秀，还有的认为呢是唐高祖的驸马薛君妾。大家看了、啊、这些鉴定专家在上面的这些小小的落款呢、啊，写的也非常不俗， 也写得很到位。古人呢，一下笔就是法度，确实很令人很感叹。这个"离"字在里面很抢眼呐、啊，它当然也是一个繁体字，看得特别舒服。这么我们就说啊，它这个《上乱帖》里面呢、啊，轻重的这样一种点缀它是很多的，它在里面制造了一个矛盾，有一个重的笔画在里面。那么它制造了这个矛盾以后呢，后面还需要解决这个矛盾，需要用一些细线条，需要用一些小字，需要用一些阴柔的东西，来化解它。我觉得，所以我们写字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制造矛盾，然后再解决矛盾的这样一种过程。这就像我们的生活，也像我们的工作，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也不断的来解决这些问题。矛盾无处不在，万事万物都处于自始至终的矛盾。我们学时间论、学矛盾论里面也有这样的论述。有时候感觉写字真的和生活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有好多矛盾需要解决，但是再多的问题，我们也有应对的办法。问题总是与办法相对应的。那么我们在书法作品当中有矛盾，我们也有化解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制造矛盾，然后解决矛盾，这样一种前后呼应、起承转合，可以使我们这一种书法作品呢，产生一种律动美、一种旋律美和一种节奏美。这个图字也值得借鉴。这个从一撇到一捺这样一个动作啊，古人对它有个很优美的一个词，叫做"飞渡"，就从一个线条到另一个比较远的线条飞渡过去，这个我们需要自然的转换。我们经常写长茶一味，这个茶字就是比它少一横，我们就可以借鉴这个字。细致写这个手札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啊，细致顿首，他上乱之极啊，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祖先的墓再遭荼毒，又一次破坏了。他又不能够过去进行哀悼，不能去看，真是痛彻心肝呐、啊，无可奈何。所以他表达这种感情，怎么办呢？虽然随即修复，虽然后来又修好了，但是未获奔驰，不能跑过去去看，不能去看先人的这个墓，感到非常的痛心疾首，奈何奈何。这个宁止感咽，不知何言。在这个书写面前，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大家看这个尾字这一竖，星盘的这个竖啊，实际上不太好写。很多书友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写横啊，好像没有写横好写，写竖没有横好写。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它和我们的这个生理构成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写竖不好写，它是有道理的。我们看下面这张图，我们都是右手执笔，我们这个手腕的地方是吧，胳膊的地方，实际上我们最顺手的是像我们右边的这样一种45度，然后你要这样子竖着直下来，它就有一种不太顺手的感觉，这个就和我们的生理它是有相关的。所以说写这个竖的诀窍啊，实际上有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手腕啊要向左一点，就是我们在心里面要有这样一个概念，要尽量的让它往左摆一点。所以我们有时候写竖，大家可能有这么发现，有时候往往向右偏，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生理的原因，生理构造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刻意的把它稍微往左一点。写竖呢还有一个规律，就古人把这个竖，永字八法里面把它叫做鲁啊，它就有点弯。我们经常说鲁鲁嘴嘛，是吧？嘴巴有点弯。这个鲁呢，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凸的这一面呢，它是靠左边，这个就叫鲁。如果你靠右边的话，就叫果。为什么永字八法它要把竖说成鲁呢？就是因为啊，竖 我们写数很大一部分都是靠左边这样一种弧线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膨胀。大家看"永"字，它也有一点靠左的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写这个"维"字也有这么一点感觉。所以说，这个也算是写数的里面的一个规律。古人对这个数啊，也确实很有研究。古人就说这个写鲁啊，写这个数的时候不得直。他说的这个直，并不是说这个线条不直。实际上，我们写楷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线条也是非常非常直的。它是指的这个笔杆有时候不是太直，这手腕因为要向左嘛，所以说这个笔管不要太直。这里面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这个笔管的这样一种摆动，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在写行草书当中啊需要掌握的这样一个东西。有时候我们经常感觉就是以手腕为圆心，这样左右上下的这样一种摆动，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一种摆动，而不是全部都是一种平这个毛笔与纸的这样一种垂直。它的这样一种摆动可以增加很多的动作，可以完成推拉错提它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们可以发现啊，在这个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些关节当中，最最灵活的就是手腕。所以说我们写毛笔啊，需要腕法是首要的。这个沈尹默先生很多书法家都强调了。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手腕既可以顺时针，又可以逆时针，又可以上，又可以下，又可以斜上斜下，都可以，几乎任何方向我们的手腕都可以做出来。可见呢，我们这个手腕呢，它是我们这个各个器官里面最灵活的，最能够是这个体现微小动作的这样一个关节。这个我们会打乒乓球的书友，大家也会体会，如果我们发球的时候，我们手腕稍微做一个隐蔽的动作，就可以使球非常的旋转。有时候我们发旋球和不旋球，就是在这个手腕的这样一个微妙的动作当中，使对方看不到。我们拿弧线球的时候，如果我们带一点手腕，就可以体现出夹状的弧线球。对方如果来的是下旋，我们就可以用手腕的力量。有时候手腕的力量，它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手腕的微微移动啊，会产生很大的效果。那在我们的毛笔书法的这样子表现当中，显得尤为的这个明显。那这里面就又有一个概念，就是腕法和指法。手腕是要动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要需要笔杆的这样一种前后左右的摆动，然后大致以手腕为圆心这样走。当然，你的手也要走，你的圆心也在不断的移动。这样这是一种配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连不连管，就是手指动不动，这个应该说还是有争议。这个孙小云呢，还有很多书法家，他们都认为这个非连管网就非这个连管不可，这个手指必须动。但是沈尹默先生他们认为就是腕法。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这个手指的这样一种动啊，它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我们写这个转笔的时候，我们写转笔啊，写转笔，为了使线条的圆润，为了使这个笔锋调过来，有时候很自然的这样捏一下管。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捏管的动作它肯定是很小的，它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这个手指不可能做较大规模的运动，这运动大了，说不定这个笔会从手里面掉下来。所以说呢，这个腕的运动还是最主要的，配合以这个恰当的和微妙的这个指法的运动。大家看酷胜这个字组非常非常的精彩，在里面也是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王羲之他的连笔并不算太多，应该说他的整个格调是以段为主的章法处理。那么这样一种章法处理啊，字组就变得弥足珍贵，起到这个调节作用，至关重要。在我们看这两个字的这个姿态，它都有一些倾斜。我们发现这个上乱贴啊，它这个中轴线还是有一些倾斜。我们以前的那几个之前一点的帖里面呢，它可能单字的那个轴线倾斜的程度可能要少一点。 有的专家就研究啊，那几个帖里面，它一般不超过6度，接近垂直为主。但是这个帖呢，我们就发现了，它超过6度的这样一种单字抽象占到了73%。也就是说，这个帖啊，这个精法很多，这个对比很大，这个跳跃很大，情绪波动很大，这个奇策的这个用法用的特别多。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裤子的用笔，在右边这种纸上条峰，这种小圈圈，这个旋毫使转的这样一种功夫又来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上一次课呢重点讲过，这个方法呢一定要把它运用起来。为了做好这样一个训练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帖大家可以关注，可以写一写，那就是杜牧的张好好诗。张好好诗呢，杜牧不仅诗写得好，那他的笔法、他的书法也是一流，而且他是墨迹版，他这个用笔看得特别清楚，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那感觉特别的古，他用这个旋毫使转的这种方法用得特别多，所以说要把这个技法用到位，我们借鉴这个帖，它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感觉这个赵孟頫在这一方面，这种字的这种立体感啊，这样一种旋转。选好诗转方面用的比较少，张好好诗这样一个帖，它就弥补了这个方面的不足。我们可以看这里面有些单字非常的明显，它转的特别的过瘾，这个大圈圈加小圈圈，不断的调节，笔锋倒下再起来，又倒下又起来，纸上调锋，不断旋转，最后是这个字。多姿多彩，这个书法的刻意训练和拆分训练呢、我可以发几张图，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只要碰到了瓶颈，碰到了困难，碰到了特别写不像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尽量把这些动作进行分解，来逐步的达到和原帖的那种相似的效果。大家注意这个帖里面呢、上面2点。这种笔画很多，大家看这个木字，羡慕的慕，图的图，这么说这个羡慕的慕，这2点要把它写得顾盼有情，顾盼有情，这个实际上是笔势里面的一个势，叫做顾盼势，所以说古人呢把它概括形容的非常好，古人概括了很多笔势，取之是。交真式、飞带式、顾盼式，各种笔势。那么这一种笔势就叫做顾盼式，就要把这2点的那种顾盼的感觉把它写出来。这个图呢，也把这幅作品的这个字主用白线画的，也把它提示出来。然后它的这样一种轴线的这样一种摆动，也把感觉出来。然后它这个箭头。如果是打向左的，就说明这个字在向左边摆动；打向右的，就是向右边摆动。这样一种很自然的摆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作品，它这个整体的感觉啊，后面几行它逐渐的往右边倾斜。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体式对我们也有一个启发。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创作实践中也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往往好像有这样一种规律在里面。我们写这种一行一行的，如果你把它往右边摆，这样一种感觉往往好一点。但是好像往往往左摆倒不行，是一个比较奇妙的规律。它可能也和我们的这种审美习惯有关。我们有些书家他也故意把它做夸张一点，把最后几排拼命的往右边摆，摆了以后，那么它左下角它留出一个空白出来了，然后再补一点小楷呀，或者补一点印啊。这整幅作品，它又显得很鲜活，又很平衡了。应该说，这也是王羲之这种作品，它给我们后代的这样一种启发。那么，很多书友提到了脚转的问题，我下面就想重点就脚转来尝试着讲一下。因为这个脚转呢，现在各书家对它的这样一种意见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是脚转这个笔法确实很多人魂牵梦绕。不断的研究，觉得很神秘，很有意思。我也是这样觉得，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思考。下面通过下面这个杆子啊，我们尝试，对脚转笔法进行分析。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这个 我觉得理论呢、理论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理论的魅力就在这彻底性。我们有时候研究一个问题啊，就想把它搞通、搞透，那就需要什么？就需要理论。所以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我们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技法，我们就有时候需要学理论。所以我们很多书友啊，也是感叹。当学到一定的阶段，就要补一补理论方面的课，要用理论来指导。所以说呢，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问题、这种专题的研究，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多看一看这方面的书籍。虽然大家的观点有时候不尽一致，但是我觉得我们越是讨论，越是研究，有时候就越会收获越多。这个角转呢，我觉得它还是也是一种调料。它应该说也是。侧风和中风的一种补充，它的搅动不能过分，如果过分了以后，我们就让毛笔回不到原来的状态，就是甚至出现那种脚麻花的感觉，那个就不行。需要这个恰到好处，根据实际需要来运用。看下面这些书谱啊，还有这些字的那种脚转的那种感觉。再我们看米芾。还有张旭的他那种脚转的那种感觉，他就呈现姿态特别多，使我们的笔画特别的丰富。我觉得脚转过程中有一个要注意，就是它与提案的关系。我们经常看到一句话，就是说用提案代替脚转。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很到位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啊，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了回避脚转，我们用提案的方法。所以有的人说啊，古法。他提案稍微少一点，他用脚转。那么金法到了唐以后，提案特别多，用提案代替了脚转，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提案已经换锋了，他把他的锋已经换到一面了，已经提起来了，这个笔它就再不会搅动了。这样它那种线条的感觉呢，它会有一些区别，那种脚转的那种韧性，那一种特别柔中带刚的那种感觉，那可能就没有了。大家看。这个书谱的这个位置啊，右边就是一个书友他临习的，他临习的时候呢，他转折的时候他就提了起来了，他一提起来，他这个笔锋就换了一下，换了以后他就这个转的地方他就有缺了一个角，这样子呢他就不是脚转了，当然这缺一个角这种感觉也有，这个书谱里面也有这种感觉，但它和脚转它就是两个不同的感觉。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脚转呢也就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感觉还需要研究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在这个课以后我们再一起来讨论。盖字呢应该说有争议，有的版本认为呢是盖字，有的认为是意字，就开卷有益的益。因为啊确实年代太久远了，这个东晋时期啊，那个时候的文字的内容啊，应该说我们读起来也很艰涩。不像明清的一些作品好理解一些，所以说有时候也还拿不定，有些专家也拿不定。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字好像更加像盖一点。那么王羲之的手札三节课作为一个单元呢，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我们在这三次课当中呢，我们笔法方面，我们从起行收开始说起。这个起行收的自然转换，因为一个笔的用笔啊，我们总是可以把它分为起行收三个阶段。那么起呢，有这个二侧、二转、三侧、三转。那么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从侧锋调到中锋，这个换笔心。那么收呢，我们有无锤不缩，无往不收。我们在用笔的行进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么，为了处理好这些状况，我们需要直上调锋，我们需要选好使转，我们需要有转有折，有翻，还有脚转，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在讲字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讲到了七策，讲到了这个一个字的字眼。讲到的字的空间疏密，讲到制造矛盾、解决矛盾。那么在章法当中呢，我们也讲到了行与行之间的关系，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字组的运用。 章法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对比这样一个环节。我们觉得对比呢，是章法中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字眼。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阴阳文化，大与小的对比，宽与窄的对比，干与湿的对比，放与收的对比，浓与淡的对比，开与合的对比。往往我们有时候对比，如果在一个平衡协调的环境下，我们把对比做好了。做协调了，那我们的章法的意思也就出来了。在讲笔法、字法、章法的基础上呢，我们也讲了一些方法方面的东西。我们讲了四个结合，四个为主。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单字的把玩的重要性。我们还讲到了平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重点和薄弱环节。总之啊，我觉得王羲之确实是一座高峰，令后人叹为观止。我们面对这样古典浩瀚的这样一种经典我们也是由衷的感到敬仰。当我们对一个帖凝的很时间很长很久的时候，我觉得对这些古帖啊，有一种深深的感情，就凝多了，凝久了，自然而然的就与它产生了一种情感。一种深深的眷恋在里面，这样一种妙处啊，确实是妙处难以言说。我觉得就像一首歌里面说的，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这次确实也感谢各位书友，对我的这个鼓励、支持和捧场。也请大家能够多提宝贵意见。因为在这样一种教学方式呢，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尝试，应该说是第一次。以前呢，在幻灯片下讲课的那种方式多一些，采取这种方式呢，应该说是第一次尝试，开始应该说也是心里没底，后来有大家的支持，大家的鼓励，我们把三节课讲下来，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对啊，教学相长。我觉得在这3堂课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有很深深的体会，在这里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我们下一次课再见，谢谢。赵孟頫确实是我们学王字的一个补充资料，给大家推荐呢，他的《前后赤壁赋》还有他的《洛神赋》，那都是很好的作品，从中感受他是怎么吸取二王的这种简化的一面的，这个书写的速度啊，如果大家看了很多老师的视频，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很多高手写字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在临帖的过程当中，把速度慢下来，先慢下来，慢下来才能够捕捉它的细节，才能够有利于我们单向练习、刻意训练。从临帖到创作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集字。我觉得米芾原来就已经做到过这一点。这个集字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这个帖中有这么多字，每一个字能够把它记在脑海当中，以后你再写这个字的时候，你就要回忆起来，你的字库里面有这个字，就把它这样子写出来。谈您的这个您的很厚实。这种厚重的感觉体现得很好，然后呢，细笔画也要有所表现才好，使它的重笔画和轻笔画把它区分开来。这3次课呢，我觉得我们主要是讲研究性临帖，这是我们这一个中心，所以说我们讲创作讲得少，我在下一单元的圣教序的讲课当中，第4节课专门讲到创作。到时候会示范，如何集字，如何调取字库，如何完善章法，我想这个也可以和大家交流。这个毛边纸呢，我觉得正面反面都是可以写的，反面摩擦力大一些，正面摩擦力要小一些，我们适应不同的感觉。这样提高我们的这个控笔的能力。这个临帖临的挺不错的，形抓得很好，而且你这个整个的章法的感觉也还挺不错，整体把握很不错。我建议呢，还是单字训练还可以多一些， 我们不一定要整幅的临写，单字再来慢慢的抠细节，然后还是要把它记下来，争取能够背临。应该说，很多书家他的这个个性习惯不一样，每个人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不一样，他的风格各异。实际上，笔法写到最后，它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控笔的感觉。最后写到手和笔的一种交融，融为一体，笔尖听自己的使唤，那种感觉是最好的。二王行书呢，我建议还是用偏熟的纸，现在有仿古纸啊、蜡染签呐、粉彩比较好的粉彩签。作为二王的创作者，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临帖最好能够背临，当然背临它会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趣味性不是很强。所以说呢，我们最好就是能够把学到的这些字能够运用到日常的生活和这个书写当中。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了一个号，几号几号，那么我们以后在写那个快递单子的时候，你在写几号的时候。你能不能就按王羲之的这个号这么写呢？再把自己的日常的习惯把它去掉呢？打字很少，创作的时候借鉴会捉襟见肘，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手札往往有建议说手札主要是来体会他的笔法，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毕竟还是有这么多字，这些字争取能够我们把它掌握住。然后我们再用其他的补充资料，用圣教，然后再用其他书家的一些东西来充实我们的字库。就手札里面这些字，你如果能够把它运用到你的作品当中，会是非常跳的，人家一看就觉得你，这个取法乎上，有法度。袁安素有这个二谢帖写得挺好的，你看你的这个镜子写得多么精彩啊！这个镜子，我觉得你写的好的地方啊，就要总结经验，就要把它固定下来。就是说，我们写好的，我们一次能写成功，两次、三次，每次都能写成功，每次都不失误，而且能够把这种固化下来，运用的时候也用它，这多好啊！然后你这个作品里面，我感觉你的折笔要好于转笔，转笔的这种圆润是不是还要注意一下？书谱有时候确实还是要注意，要加厚。我们有时候都感觉书谱里有一些笔画，它确实感觉好像有点薄的感觉，有时确实要加厚一点，我们要吸取它里面好的一些营养，一些东西。二王手札和书谱呢，最好一天，之内不要同时写两样，还是，或者更好的是一段时间写手札，写了以后再一段时间写书谱。最好还是不要两样同时进行吧，这样的话，还是有点打搅，这样你各个方面来的信息会扰乱你的思维。